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也就是说，器武魂大都是用来辅助的，是吧？ 凡事无绝对，有些器武魂的拥有者同样可以成为战魂师。比如，如果你的器武魂是一把剑，可以当作武器来用，那么你也能够成为战魂师。像外面所说的神器，其实就是器武魂的战魂师把自己的武魂修炼到巅峰，就可以成为神器了。虽然有器魂师和战魂师的区分，但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每个魂师都有发展的方向，比如食物系、侦察系、战斗系、治疗系、控制系等等。现在在获取魂环之前，你必须要先决定自己武魂未来发展的方向。魂师的武魂修炼必须要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获得魂环的时候，尽可能获得类似能力的魂环，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大方向是要类似的，以免出现自身魂环相冲突，反而制约了自身实力的情况出现。很多人都认为蓝银草是废武魂，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蓝银草同样有属于自己的作用。如果不是蓝银草在觉醒的时候产生的魂力过于弱小，要成为战魂师也不是不可能。 老师，您是研究武魂的大师，既然您对蓝银草这么有研究，那就请您指点我吧。 按照我的构想和对蓝银草研究的综合分析来看，我建议你未来朝着控制系的方向发展。控制系可以说是战魂师，也可以说是器魂师，本身属于二者之间摇摆的存在。 控制系？老师，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 所谓控制系魂师，指的是凭借自己的武魂来限制对手，达到辅助或者攻击的目的。比如拿你的蓝银草来说，蓝银草虽然天生弱小，但也不是没有优点的。 蓝银草也有优点？我还在蓝银草武魂觉醒之时特意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结果发现它也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随处可见而已。 首先，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比食物系武魂的消耗还要小，这就决定了你可以凭借自身的魂力大量的使用它。 嗯，老师说的没错，蓝银草对魂力的消耗在少量释放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注入武魂的话，这蓝银草长到10米以上长度才会让我感觉到一些对魂力的负担。 嗯，其次，蓝银草太普通了，所以它的迷惑性也就比其他武魂要大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智慧低下的普通魂兽而言更是如此。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他们也未必能够发现。第三，蓝银草的可发展方向丰富，因为它本身的低端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发展，而且蓝银草本身的弱小就令它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 武魂还会对魂环产生排斥？ 当然，如果自身武魂与魂环属性相克，想要把魂环附加在武魂上，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比如兽武魂就很难附加上具有毒性的魂环。武魂虽然是能量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体，是宿主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强加一个毒魂环上去，自己恐怕就要先中毒了。兽魂当中少有能够自身吸收毒素而不转嫁给宿主的，但蓝银草就不同，它本身是植物又弱小，吸收毒素这种东西一点都不困难。 原来如此。 在你身上呢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先天满魂力。我们斗罗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过一位强大的蓝银草魂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所能附带给宿主的魂力实在是太小了。 而先天魂力与后天修炼的速度成正比，天生魂力过于弱小，就很难修炼到更高层次，在修炼后期猎杀魂兽也就更难做到。但你不同，你是先天满魂力，不论这个魂力是蓝银草带给你的，还是另一个锤子武魂，都不影响你将它用在蓝银草上，所以修炼蓝银草对你来说绝不吃亏。 大师不愧是大师，一个如此普通的蓝银草在他的分析中都能有如此之多的优点，可见他对武魂的研究是多么深入了。那些老师居然说他只是个理论流的怪人，真是滑稽。 经过我仔细的研究，蓝银草武魂朝着控制系发展是最为有利的。草是柔软的，可以随意控制变成各种形态，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当作绳子来用，捆住敌人。 可是蓝银草那么脆弱，一挣就会断裂，怎么能困得住人呢？ 这就是发展方向了。朝控制系方面发展，你的魂环选择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坚韧，另一个则是毒。随着魂力的提升，武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你将更多的魂力注入给蓝银草之后，它本身就会比自然中的蓝银草坚韧得多，以后再有了魂环的附加效果，困住敌人并不困难。而蓝银草如果附带毒素效果的话，自然也就能够产生攻击作用了。暂时就这样决定了，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宿舍去找你。 好。 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久久不能平静。大师的讲述要比之前他所听到的任何关于武魂的解释都清楚得多。这一下午的时间，通过大师的解释，他也算是对魂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魂师分为战魂师和气魂师两大类，在两大类之下又分为食物系、控制系、战斗系、治疗系等等小分类。魂师的实力与魂环和魂力密切相关，本身是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这就是目前唐三所了解的全部。他知道，要想得到更多魂师的知识，自己就必须跟随大师继续学习下去。而大师决定这么快就带他去获取魂环，是令唐三最为高兴的。等自己有了第一个魂环之后，无论情况如何，也就能肯定自己的玄天功与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是什么关系了。回到宿舍，其他人都不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唐三中午吃了两顿饭，虽然天色已经渐渐的晚了，他却一点都不饿，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唐三仔细地回忆了一遍大师今天讲的东西，让自己的印象更加深刻。白天赶路也有些累了，不知不觉中，唐三睡了过去。 喂，醒醒。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惊醒。他现在的修为虽然还不高，但警觉性还是不小的，下意识地睁开眼睛，正好看到一张可爱的俏脸。小五看着唐三， 还没到晚上呢就睡觉，晚上还睡不睡了？ 唐三赶忙有些尴尬地爬起来，此时小五在他们两张床中间的分界线上趴着，笑吟吟地看着自己。唐三这才发现攻读生们都已经回来了，坐起身指了指中间的分界线。 你可越界了。 哼，越界又怎么样，我是女孩子，应该让着我，对不对？当然你是绝对不能越界的。 随便你吧，小五，明天我可能要出去一趟，我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先跟你打声招呼。 嗯，出去？去哪里？ 老师说我的魂力已经满了，应该尽快获得第一个魂环，以便继续修炼，准备带我去寻找合适的。 还没开始上学呢你就要走，魂环真的这么重要吗？ 这还用问吗？对于魂师来说，没什么比魂环更重要的事了。 就是啊，小五，你这是什么蠢问题？ 你们，哼， 去就去吧。不过，我们的工读生工作怎么办？你走了，那工作就要我一个人来做了。 要不这样，这些天先麻烦你辛苦一点，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学期剩余的工作都算我的，工钱照样有你一半，怎么样？ 哼，好吧，就这么说定了。 唐三的晚饭依旧是粗饼，当天色刚刚暗下来之后，所有的攻读生就都已经坐在自己的床上开始修炼魂力。和普通学员不同，攻读生的修炼要刻苦得多，尽管他们的资质或许一般，但修炼武魂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出路。通过观察，唐三发现这些攻读生修炼武魂的姿势与自己打坐差不多，身上隐隐有淡淡的魂力波动出现，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是如何进行的。只有小五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也不修炼，等唐三刚刚吃完粗饼就拉着他非要出去转转。如果是以前，唐三必然也要修炼玄天功，但现在他早到瓶颈，紫极魔童也是要清晨才能练习的，耐不住小五的催促，也只得跟他一起走出了宿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